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。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，清晨在风中摇着。 小情歌，相信很多的人喜欢苏打绿，是因为互相的陪伴的特性太强烈。收录这首歌的专辑《小宇宙》的过人之处是特别的旋律、诗意的歌词，还是复杂的编曲。当唱片市场已经不再那么热烈的时候，不迎合市场的唱片对于歌迷或许执着于作品内核，反倒是另外一种乐趣所在。在这样的一天，感谢你继续的光临我们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梁静茹《孤单北半球》。 用你的早安陪我吃晚餐，记得把想念曾经铺满，我望着满天星在想，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，不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，看你的问候骑着魔毯飞，用光速飞到我面前，你让我看到北极星有十字星作伴，少了你的手背 就是圣诞老

下面的这首歌呢，曾经被媒体称之为最令人惊艳的暖心之作。我想每个人听到都会有不同的解读，或许是失去，或许是遇见，更或许是未知。不论什么样子的感情都会被包含在这里，一想到你还是暖的，很想去在这首歌里去怀抱你每一种想念。今天的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就来听许佳莹《理想人生》。 戒掉了眼线，暂时休息吧，笑容不合双脚的鞋子穿久了会痛的，我不再勉强你了，想念的老毛病不许犯了，明明说好不再挽留，竟然舍不得。我们有没有比从前快乐，各自过着理想的人生，心里面其实比谁都清楚，那没有人比你更适合。 创造回忆，温暖的季节有你，我就算是不常联络，心中有你有我，相互拥有。就算有时候